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接下来我接力，下面是中歌榜。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如果有空下载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开场曲呢，来一个嗨的哈，非常的有力啊，这是2009年张惠妹的阿密特，她的分身音乐品牌，开门曲叫做开门曲，开门见山。 就是个月亮，并不是地上霜，那地上花瓣看完了就完，没必要再联想。什么酒水，怎么忘川，什么灯火，怎么阑珊，什么风景，就怎么 阿密特，张惠妹，开门见山，给大家带来很好的心情哈，因为这一天大家工作学习都非常的辛苦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5年的1月份的一张专辑《双栖动物》当中的《假想敌》啊。这张专辑呢，蔡健雅依然沿用了陌生人黄玉仁加小安的制作阵容啊。蔡雅确立了她都市女性代言人的一种人设啊， 假想敌。 眼看不久就会飘起雨，雨会 深爱你不还你，就算相隔千里，心痛你也痛了我自己、写在沙滩上，刹那间就失去。深爱你，守着你，随着日升月移，等候你，也忘记我自己。天空。 多么好听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齐秦1998年的《我拿什么爱你》。这首歌呢叫做《爱和海和天空》啊，是当时他的所属唱片公司上华唱片的这个两位年轻的师弟啊，动力火车为他创作的一首歌曲，同时也争取到了跟偶像啊一起来合拍音乐录音带。所以当时对于动力火车来讲的话，齐秦的加持和提携是莫大的鼓励啊。这里是吉林正在直播中歌榜，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陆先生乐队2016年的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们来听这首歌，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风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 给了我所有他许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陆先生乐队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间奏部分呢还用到了特别有名的法国的《玫瑰人生》啊的旋律啊。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很多文青非常迷的陆先生乐队啊。下面这支乐队呢，早期的作品呢喜欢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然后带着一些哲学的思考，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在现场啊自己玩的特别嗨，但是很难跟歌迷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就调整了创作的方向，加强歌迷在音乐当中的一些共鸣啊。比如说2019年他们的相见你相见你相见你就很朗朗上口啊。2021年12月30号啊，他们推出了新的专辑叫做颠覆世纪，我们来听到的是他们和目前也非常热门的组合房东的猫合作的不摇滚呢。 天空蔚蓝成绩，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曲831乐队以及房东的猫不摇滚呢。 这样发生不算什么深刻， 不算那么认真，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不算多么特别，也不会没一瞬。 是否总有一种悖论，想过奋不顾身却又一事无成，生活总得理不饶人，你的不知分伤痕，或许这一生不想值得生存，不想值得空枕才对你平衡，长大是不知不觉不要困的过程，谢谢此生 其实灵魂岁月依然无声， 可在夜深独自一人，别让枕边的心事轻易就得逞， 拥抱最温柔的时分，路的尽头会有对与错的结论， 这首新歌呢是831乐团跟房东的猫啊两个团体带来的不摇滚，选自831最新的专辑《颠覆世纪》。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进行两个小时的中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哈。接下来是本周的 Top 40啊，排在第31位啊，来自 Into One 风吹沙成海啊，我们听一个片段，稍后继续回来。 耳边的风却就声鼓，仿佛听见了谁的谜语，少年之中踏过千年门，藏在街那片片文明 Sign and the white lights of the sky, The dreams on the way painted in the nightWe found a way to go Drive us to the moon 喜爱的眼泪倒映着余晖倦意不破碎把点为心碎和你一起回忆传奇才敢断臂时间印记光辉落在脚尖 风 个更具爱， 像宇宙彼岸，你又在时空漫人间迷醉， 谁也与我作伴， 用一幅的独白演奏期待。 超多天空，这夜晚你从不会为谁而等候，无尽苍穹要用一曲穿透过那片满天星斗。 Run and run into the fire, flames on the pipe, dance in the night, we play the grilling glow, we wrote this show for you. 上班就去死，城市喜欢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嗨，新年快乐！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停留在跨年的中歌榜 Top 40啊，这个榜单下面安排的是本周第30位啊，复古的曲风非常带感的 99% Angel Karen 曲奇林凯伦。 我们刚刚听到是凯伦·雪琪林凯伦的 99% Angel 啊，是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女生在恋爱当中的状态通常都是 99% 的 Angel， 剩下 1% 呢也会有无理取闹的小情绪啊。接下来是本周第39位，是小雨宋念宇的一首新歌，叫做等你想起我。 那时候我们都无趣，拥抱此刻不离不弃，别说你不值得真心，只要我只要你相依。不要害怕女孩，关于未来我在，不要害怕女孩，关于爱情存在， 我想你。 慢工出细活。小雨宋念宇呢，历经四年之后推出他的个人第五张全创作专辑，叫做《无事 Be Nothing》。我们听到这首上榜的歌曲，本周排了第39位的《等你想起我》。小雨呢，在十几年前跟阿琳同属于爱回的时候，当时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喜欢他，很有才华，可是运气一直还差那么一丢丢哈、但是只要再坚持就可以了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小雨的作品呢。下面一首歌呢，很多人都会唱，是刘若英的《后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 我等你，后来终于在眼泪中 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 2000年的一月份，刘若英的专辑《我等你》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后来》，这是她在之前那张专辑翻唱了日本女子组合 Kuroro 的《很爱很爱你》，获得成功之后尝到甜头，继续来翻唱Kuroro 的一首歌曲，就是《后来》。那这首歌呢，是由这个日本组合的成员呢玉城千春来作曲。这首歌曲刘若英的版本里面的和声呢，是当年刚刚出道不久的师妹梁静茹，另外两个人呢在专辑当中还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 Love， 大家有机会呢翻一翻老唱片出来听听看哈，也可以感受一下岁月的流逝，也可以想想自己在21年前到底在做什么，或许你还没有出生呢，对不对啊？好，那接下来同样是滚石系的女歌手娃娃金志娟，大雨。 逃避，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天空间飘来的雨，从眼里滑落到心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该不该躲我这场雨。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天空间飘来的雨，从眼里滑落到心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该不该躲我这场雨。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整整三十年的一首歌哈，1991年的《大雨》来自娃娃金志娟，这首歌来自他的《大雨》专辑。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更具知名度的作品啊，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歌榜。如果各位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听到的是超级活跃、新作不断的周深跨年单曲《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闷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跑，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 第20位，朱星杰《玛丽》。 让我去猜，去猜，去猜，

前面带上了拼音前缀的花儿花儿乐队啊， 只能这么读了啊。 这是在前年他们重组之后的全新的阵容组合的花儿乐队啊带来的元旦上线的新歌，叫做《快乐万万岁》啊。目前花儿花儿乐队呢，三位成员分别是这个原来的鼓手王文博，现在是主唱，贝斯手呢仍然是郭阳，还有吉他手叫做朱丽杰，仍然是最开始花儿乐队的这个三人编制哈。那么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也是早年花儿乐队呢那种简单直接快乐的感觉的一种风格的作品哈。那么曾经的花儿乐队的主唱啊，主创啊，灵魂人物大张伟大老师呢，现在更多的是在综艺节目当中输出他的简单直接快乐的这些观点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的是大张伟了，在去年底推出的新歌叫做《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饭吃饱了，哦，下班了，终于熟了，来再陪我，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话，还多着呢，钱紧张了。考试过了，玩痛快了，门前打着，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苦海无涯，回头是我对着你笑了，你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难道世上苦情的歌还嫌不够多吗？我唱快乐，你跟着和。乌云散了，汉堡渴了，好吃好睡好梦，记得微笑笑我。 饭吃饱了，哦，下班了，终于熟了，来再陪我，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话，还多着呢，先紧张了。 大张伟的新歌叫做《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摇摆的、浪漫的、忧郁的、思念的。这首歌的前半部分，就是当刚开始唱起来的那个主歌部分，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另外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这就是2003年朴树的一首叫做《我爱你再见》。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夏天撩人的夏日舞会，你跳向我的身边，泪滴稍微dance，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啊， 是非爱恨已无需再辩，下一句无伴更换，失去的永不再返。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爱你又把你伤害，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为什么就不能相爱？停止，一错再错的故事才精彩。 收录在朴树的《生如夏花》当中的《我爱你再见》，和之前的大张伟的那首新歌《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是不是有一种类似的味道呢？对不对？有谁跟我的感觉一样？ 饭吃饱了，哦，下班了， 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英雄所见略同，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两首歌曲我觉得也有一些许的关联啊，都是想要去你的那一方来感受一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感表达方面呢，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啊。首先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新歌五号，来自 Sunny 杨云晴所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当眼眶悄悄地泛着光，当火花乱撞都成过往，你像同感的磁场，指引我前往，思绪将夜照亮。当微风吹散了小泡 想，突然念念不忘，感应彼此眺望，没有永远的冰凉，微笑一下就暖场，从脑海到心房，从北极到太阳，像梦从天而降，你是浪漫星光，当爱触动你的世界，感同身受这一切，像花开的季节，喜欢把心摇曳，好想好想去你的世界。 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十八，两位民谣歌手郑欣和林一峰合作的《去你的城市呼吸》啊。那之前呢是本周的新歌五号推荐，司令杨云晴《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啊。对方的地点、对方的时间、对方的世界跟城市去感受体会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两首歌呢都是嘿，还蛮有意思的，就有点类似的这个情感表达的方式啊。每一座城市都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不同的回忆跟未来。音乐人袁惟仁的城市系列呢，就赋予了这些城市不同的故事跟情感。就在这两天呢，袁惟仁被医生判定为植物人的消息，真的让人感到不无限的唏嘘跟忧伤啊。那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写给刘若英的一首歌，最初的名字叫做《十二月三日北京》。我们要听到的是凡人二重唱与奶茶合唱的这一版，叫做《北京爱情故事》啊。 十二月三号凌晨第一场雪，北京的天空落下白色的眼泪，突然间想起过去的画面，如今谁也不在谁的身边，坐着身却挡不住陌生的寒冷，风陪我站在被四环的路边，刹那间爱与恨冻结了周围，街上的好吃的亮了又灭，成了冰，淹没在喧闹人群， 淹没在喧闹人群， 是我没什么勇气， 没什么勇气， 是我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逃避， 是你穿着我送的心意，牵着别人的手离去。 十二月三号凌晨的第一场雪，突然想起过去的画面， 坐着身却挡不住陌生的寒冷，风陪我站在被四环的路边， 刹那间爱与恨冻结了周围，街上的好吃的街上的凉了又灭，淹没在喧闹人群， 淹没在喧闹人群， 是我没什么勇气， 没什么勇气， 是我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逃避， 是你穿着我送的心，牵着别人的手离去。

27位余文文无界。 我跋山涉水，江山如山，花枝如秋叶，虽然说偶尔之语安慰不浅。 26位品冠，来日不方长。 愿你笑容一如往常，如有我那样开朗。 25位火星电台乐队，明天。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 24位毛不易，爱情神话。 灰纷纷，清晨到黄昏。 23位陈思诚，肖央，父亲的童谣。 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 22位王铮亮，还是爱着。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 21位马条，边边。 转头痛看无知。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麒麟在北京陪着大家一起来听中歌榜。那接下来这首新歌呢，是在2021年年底刚刚发表的原子邦尼《断线》。 原子邦尼的断线，选择他们的新的专辑《如果我有勇气失去你》啊。原子邦尼是男女两个人的组合，他们主打疗愈系电子啊，女生呢就是扎嘉文，男生呢叫张宇成，他们后来发展成了情侣啊。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徐佳莹的动感舞曲《香水》。徐佳莹的 funky 复古风的香水收录在11年前她的第二张创作专辑《极限》当中啊。佳莹除了有超稳的唱功之外呢，在创作以及呢在她的歌曲类型方面呢，总是有着无限的潜能哈，时不时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包括最近在榜上的上榜的歌曲《雨上皆非》就忘得变得面目全非啊。好，那接下来听一首有点复古摇滚风格的歌曲啊，来自2019年李荣浩的《麻雀》专辑当中的《如果我是海》。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名字的时候，我在想啊，这是不是在翻唱黄磊那首歌？哦，后来在想，黄磊那首歌叫做《我想我是海》，搞混了。李荣浩。 刚刚站在一个苹果树上。 是 放，认真哈哈别别宣泄文章，越过世界有裙摆的重量。哦，如果我是海，我就爱一个童话，哦，为一个女孩硬把世界刻下来。哦，有一天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人生和珊瑚一样不需要灌溉。如果我是海，我就哭一个童话，哦，海浪落下来我还不能被打败。哦，我不爱我不爱所有摇摆，活得越像一颗尘埃。刚刚站在一个苹果树上，这样思考的时候该能看海龟叫着海带疯狂流浪，退潮时候也没恢复正常，要是算是能让春暖花开，我先聊一下让别再装别那么丧，一起哈哈别别宣泄文章，越过世界有裙摆的重量。哦，如果我是海，我就爱一个童话，哦，为一个女孩硬把世界刻下来。哦，有一天 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敏感活得虽丰富却烦乱，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撬开，一颗小石块都 澎湃。 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清白，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过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没错，这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黄磊那首《我想我是海》，1998年他的专辑主打歌曲，这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哈。那么之前是李荣浩的《如果我是海》，两首歌名相似的歌曲。啊，说一下黄磊那个时候呢是长发过耳，妥妥的一枚标准的文艺青年哈。而且呢这张专辑也非常的精彩啊，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找出来来听听看啊，黄磊当年的样子啊。好。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郑中基1997年的《绝口不提爱你》。这首歌的作曲和刚才黄磊《我想我是海》是同一个人，都是黄中原啊。我是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有空吗？明天欢迎你。 闭上眼睛，忍住呼吸，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遗弃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遗弃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预习。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动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请忍住呼吸，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 间不断跳动的心，我依稀吻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依稀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隐形，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总是以为真就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你痛的是我的真心，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你痛的是我的真心。